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55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，初焚较量功德品第30至53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精进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一切智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道相智一切相智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，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，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，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一切智不可得，比常无常亦不可得，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，比常无常亦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一切智等可得，何况有比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一切智若乐若苦，不应观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，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，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，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一切智不可得，比乐与苦亦不可得，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，比乐与苦亦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一切智等可得，何况有比乐之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一切智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道相智一切相智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，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，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，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一切智不可得，比我无我亦不可得，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，比我无我亦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一切智等可得，何况有比我与无我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一切智若净若不净，不应观道相智一切相智若净若不净。何以故？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，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，是一切智自性

不应管一切托了你们若敬若不敬，不应管一切三摩地门若敬若不敬。黑锅，一切托了你们，一切托了你们自信空。一切三摩地门，一切三摩地门自信空。是一切托了你们自信，即非自信。是一切三摩地门自信，亦非自信。若非自信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一切托了你们不可得，比敬不敬亦不可得，一切三摩地门不可得，比敬不敬亦不可得。随着何，此中尚无一切托了你们等可得，何况有比敬与不敬。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精进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精进波罗蜜多作如是言，如善男子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欲留相欲留果，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一来相一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若常若无常。可以过欲留相欲留果，欲留相欲留果自性空，一来相一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自性空。是欲留相欲留果自性，即非自性。是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欲留相欲留果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随者何，此中尚无欲留相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。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，如善男子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欲留相欲留果若乐若苦，不应观一来相一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若乐若苦。可以过欲留相欲留果，欲留相欲留果自性空，一来相一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自性空。是欲留相欲留果自性，即非自性。是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欲留相欲留果不可得，彼乐于苦亦不可得，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皆不可得，彼乐于苦亦不可得。随者何，此中尚无欲留相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于苦。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，如善男子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

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空，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，即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可得，毕竟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假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精进波罗蜜多。十天地士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说无所得安忍波罗蜜多，明说真正安忍波罗蜜多？佛言：假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安忍波罗蜜多。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受想行识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色色自性空，受想行识受想行识自性空，是色自性即非自性，是受想行识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色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受想行识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色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若乐若苦，不应观受想行识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色色自性空，受想行识受想行识自性空，是色自性即非自性，是受想行识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色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受想行识皆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色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受想行识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色色自性空，受想行识受想行识自性空，是色自性即非自性，是受想行识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色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受想行识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色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？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 如善男子，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，若净若不净，不应观受想行识，若净若不净。可以过，色色自性空，受想行识受想行识自性空，是色自性即非自性，是受想行识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色不可得，毕竟不净亦不可得，受想行识皆不可得，毕竟不净亦不可得，随者何？此中尚无色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，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安忍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安忍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眼处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耳鼻舌身意处若常若无常。可以过，眼处眼处自性空，耳鼻舌身意处耳鼻舌身意处自性空，是眼处自性即非自性，是耳鼻舌身意处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眼处不可得，鼻常无常亦不可得，耳鼻舌身意处皆不可得，鼻常无常亦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眼处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眼处若乐若苦，不应观耳鼻舌身意处若乐若苦。何以过？眼处眼处自性空，耳鼻舌身意处耳鼻舌身意处自性空，是眼处自性即非自性，是耳鼻舌身意处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眼处不可得，鼻乐于苦亦不可得，耳鼻舌身意处皆不可得，鼻乐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眼处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眼处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耳鼻舌身意处若我若无我。可以过，眼处眼处自性空，耳鼻舌身意处耳鼻舌身意处自性空，是眼处自性即非自性，是耳鼻舌身意处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 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眼处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耳鼻舌身意处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眼处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。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，如善男子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眼处若净若不净，不应观耳鼻舌身意处若净若不净，可以过眼处自性空，耳鼻舌身意处，耳鼻舌身意处自性空，是眼处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耳鼻舌身意处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眼处不可得，鼻净不净亦不可得，耳鼻舌身意处皆不可得。毕竟不净亦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眼处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脚使家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安忍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世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安忍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处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声香味触法处若常若无常。黑过色处自性空，声香味触法处，声香味触法处自性空，是色处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声香味触法处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色处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声香味触法处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色处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处若乐若苦，不应观声香味触法处若乐若苦。可以过色处自性空，声香味触法处，声香味触法处自性空，是色处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声香味触法处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色处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声香味触法处皆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色处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处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声香味触法处 若我若无我。可以过色处色处自性口。声香味触法处声香味触法处自性口。是色处自性即非自性。是声香味触法处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色处不可得。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声香味触法处皆不可得。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色处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。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，如善男子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处，若净若不净，不应观声香味触法处，若净若不净。何以故？色处色处自性空，声香味触法处声香味触法处自性空，是色处自性即非自性，是声香味触法处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罗蜜多，于此安忍波罗蜜多色处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，声香味触法处皆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色处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。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安忍波罗蜜多。卷第155。